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66677。 家政就找管家帮，月嫂、育婴师、保姆、保洁，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老板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-919-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了，徐文长为三元点心店写了一个特别的招牌，他这个新字儿呢少写了一点儿，是一错别字儿。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错字儿，引来了不少客人。掌柜的还答应徐文长，让他免费到店里吃点心。可谁成想刚满一年，掌柜的反悔了，嫌弃徐文长天天带朋友到店里白吃白喝，心疼了。俩人虽说没有掰面，可心里头觉得特别扭。徐文长一赌气，打那以后再也不去了。本来这结果掌柜的应该挺高兴，可是过了才一个月，这掌柜的又开始盼上了，盼这徐文长能过来。怎么回事啊？这掌柜的瞧自己生意好了，就开始偷工减料，那生意好得了吗？起初呢还能有点人，到后来啊连个人影都没了。掌柜的没钱挣，坐不住了，磨叽了半天，得了，我呀也别死要面子活受罪了，我找救星徐文长去吧。布衣名士卞文豪，后人推崇身价高，替人写字巧用意，出谋智斗惩恶霸。历史上他弱小欺负，传说故事中他却无所不能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徐文长传说下集。满大街的孩子都那嚷嚷，说三元点心店点心没有点，一点不在心，店主没良心。您说这掌柜的心里能舒服吗？早先他这店里因为这少写一个点的心字啊，招来不少客人，可这会儿呢还是因为这个心字儿，却让人当成笑话了。掌柜的寻思着，我呀得让徐文长把这心字给我改过来。于是抬腿奔了徐文长的家。走在半道上，掌柜的心里就琢磨，我要是见着他了，我可怎么张这嘴呀？自打上回徐文长走了，就再也没来过，他这心里头肯定赌气呢。算了，我就找个由头跟他说，还请他到店里吃东西，顺便呢把这事儿跟他说了。掌柜的这儿琢磨着，可就到了徐文长的家门口了。进屋之后，徐文长就跟没事人一样，一见掌柜的来了还挺客气，哟，这怎么话说的？您怎么今天得功夫过来了？徐文长真要是发火，这掌柜的还觉得正常，可他这么一客气，这掌柜的倒是不知所措了，赶紧接话，啊，嗨，我这不是瞧您一直没上店里去吗，特意过来看看您。哎呀，您真客气，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吧。徐文长也不傻，心说你冷不丁过来看我，准是有事儿。俗话说得好，无事不登三宝殿。掌柜的站那儿琢磨了半天，这才吭吭哧哧的张嘴说话了，也没什么大事儿， 上次呢是我小气了，您别往心里去，以后啊您还得到我店里去吃去，带多少朋友都没事儿，我全都免单啊。还有个事儿想请您帮帮忙。听到这儿，徐文成站那儿心里一个劲儿偷笑，我没猜错吧，天下哪有白吃的事儿啊。得了，你也别吭哧了，说说我听听什么事儿啊。街上这帮捣乱的孩子呀，竟拿我店里的招牌说事儿，他们哪知道您当初这用意所在呀。我也懒得跟一帮孩子瞎掰扯，不如啊您受受累，您重新帮我写一个新字，我挂上去，这帮猴孩子也就不说了。徐文长听完之后就说了一句话，改可以，但您得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说。掌柜的哪有心思琢磨这个呀，一门心思就料准了这都是因为那个错别字儿。等徐文长写完，高高兴兴的就回去了。新招牌往上一挂，街上的孩子也不喊了，掌柜的踏踏实实的坐在店里等客人。一个时辰没人来，俩时辰了还没人来，掌柜的开始有点坐不住了，抬起屁股走到店门口，还特意瞧瞧这大街上人来人往的挺热闹的，怎么就是没人往我店里走呢。从早晨卸板到晚上上板，这掌柜的一块点心没卖出去，一位客人没见着，谁家做买卖这样下去吃不消啊。就这情景一直延续了得有一个多礼拜，眼瞅着三元点心店都快关张了，门口这帮孩子又开始起哄了，编了一顺口溜，天天外头喊说三元点心店点心虽有点，良心一团黑，鬼也不上门。原来啊，掌柜的偷工减料做点心这事儿，徐文长早就听说了。客人不买账，哪是因为招牌有问题呀？明明就是你经商不厚道。徐文长重新提写招牌的时候，还特意提醒了掌柜的一声，说你得好好琢磨琢磨，人家为什么这么说。可掌柜的呢，咱刚才也说了，根本不想自己哪做错了，一门心思就把这责任推到招牌上了。所以徐文长新写的这个招牌新字儿倒是没写错，这点儿也给补上了，可他呢用浓墨重重的一描，得成了一个黑疙瘩了。被这帮孩子这么一喊，掌柜的这才仔细看了看这新招牌，一看才明白，哦，闹了半天是徐文长这字儿写的不好，您看他还不从自己身上找问题呢。掌柜的赶紧登高，把原先那块匾又给挂上了，这么一折腾，掌柜的心说总得有人登门了吧，可结果呢还是让他大失所望。徐文长最看不上的就是奸商，就是糊弄老百姓。想当初帮着掌柜的写招牌，一是关系好，二是掌柜的为人老实，而且确实点心做得好吃，徐文长也亲口尝过。可这人总会变的，钱挣多了，这贪念也就起来了。掌柜的在家冥思苦想了三天，这才缓过味儿来，为什么徐文长会这么写。苦心经营的生意不能说没就没呀，掌柜的明白过来了，头一件事儿就是跑到徐文长家里去了。俩人一见面，这掌柜的就开始念叨，徐兄啊，一个字儿您就教育了我，是我糊涂啊，这些日子我看您也没去，以前的事儿就算过去了，我也知道我的毛病了，可您看这买卖我总得做下去，您再给我想想办法，我保证以后做生意诚信，对得起顾客。徐文长听到这儿乐了，摆摆手，算了， 知错就成。我就等你这句话呢，做买卖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这样吧，以前两块招牌就全废了，我呀重新再给你写一幅，保准你这生意还跟以前那么好。掌柜的一听，激动的差点没哭出来，赶紧转身给徐文长预备纸笔墨砚。就看徐文长刷刷点点，没多大一会儿功夫，一个新招牌写好了，没多改，字儿还是原来那几个字儿，只不过徐文长这会儿啊，把那个黑心的一点儿给改成了红心一点儿。重打鼓令开张，掌柜的把新招牌一挂，又招来不少人。干嘛呀？大伙儿全纳闷，一个点心店没完没了换招牌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点心铺的门口又挤了不少人。进门再一尝这点心，哎，味道跟以前一样好了。结果三元点心店的生意又慢慢活起来了。门口那帮孩子呢，顺口溜照唱，只不过这内容跟以前大不一样了。说三元点心店招牌，缺点的心有了点儿，黑点心一变变成了红点心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这段传说虽然没有史书记载，可在老百姓的嘴里边传的有鼻子有眼儿。别的咱不敢肯定啊，最起码能看得出来，这徐文长在老百姓的心里边地位很高。徐文长打小很聪明，虽然身世比较坎坷，但在别人眼里，他向来就是一个劫富济贫、处处为百姓着想的好人。接下来呢，再给您说一段徐文长15岁的时候智斗大恶棍的传说故事。话说林家庄有一大恶棍，有钱有势，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，别的不会啊，就会欺负百姓，动不动啊就跟人家挥拳头，没事跟人家吹，这天底下没有比我力气更大的了，天是王老大，地是王老二，中间站的我就是王老三。周围邻居都恨他，可拿他没辙呀，就给他起一外号叫林狠心，说这人心狠手辣。徐文长有一舅舅，家就住在这个林家庄。有一回徐文长串亲戚，村里人知道徐文长聪明，又肯替老百姓出头，就跟他念叨起这事儿来了。可谁成想，才刚年满15岁的徐文长愣是拍着胸脯子说了一句话，你们放心，我来制服他。论体格，这徐文长跟这林狠心没法比啊，徐文长顶多就是孩子呀，怎么可能对付得了林狠心呢？徐文长不傻，真是打起来呀，我这样的十个绑一块打不过他。这徐文长呢，采用智斗，头天特意嘱咐这帮村民说，你们明天呢给我准备一艘破船，把这船板啊撬开几块，但是得注意，从外边看不能看出来，这船呢就停在我舅舅家门口，只要别沉下去就行了。乡亲们一听，赶紧回去准备，等一切安顿好了，徐文长就把这挑战书送到了林狠心手里。转过天来，林家庄所有人都跑到河边观战。林狠心那边一听说徐文长是一个15岁的孩子，哪会放在眼里呀，摇着自家的船，身边还站着几个虎背熊腰的打手，晃晃荡荡的就来了。等到了地儿，一见着徐文长，林狠心差点没笑背过去，俩人一比，徐文长啊刚到他肩膀头子这儿，再看看胖瘦，徐文长这大腿恨不能啊比他胳膊还细，这还比什么劲呢，这不纯属找揍呢吗？这要是换了别人准得哆嗦，可徐文长呢面不改色心不跳，往林狠心跟前一站，说咱先讲个条件，我才跟你比力气。林狠心乐得眼睛都快睁不开了，哎，得，你随便讲，你随便讲，就你这样的，我放个屁给你贴墙上去，你信不信？不过呀，咱也把话说头了， 如果我输了，你要多少钱你随便说，但如果你输了，我看呢你也甭掏钱了，你呀就给我做一辈子奴才，而且没工钱，怎么样？在场的人都替徐文长捏了一把汗。徐文长听完根本没当回事儿，钱我不稀罕，如果我输了按你说的办，如果你输了我不要钱，你呀以后不能欺负老百姓了，你如果打他们一拳，我就让他们还你十拳。徐文长和林狠心俩人现在是火药味十足啊，就看林狠心一挥拳头，成，就按你说的办，我就不信了我还比不过你。眼瞧这场比赛该开始了，周围的乡亲紧张的直攥拳头啊，这要是输了，面子不面子先放在一边，徐文长这小体格恐怕他不死也得半残呢。大赛正式开始了，就看徐文长带着林狠心走到一块石板跟前，这石板呢坑坑洼洼的不平整，上头呢还爬着一只小蚂蚁。徐文长就跟林狠心说了，林狠心呢，人家都说你力大无穷，那我倒要问问你，你能一拳把这蚂蚁给打死吗？这叫问题吗？我一拳能把人打晕过去，更何况是蚂蚁了。林狠心心里纳闷啊，嘴上更不服软了，这还用问？你好好看着，看我是怎么把这蚂蚁打死的。说完，林狠心抡圆了拳头，啪，照石板就踹过来了。当时血就下来了，林狠心捂着拳头嗷嗷直叫唤呢。那蚂蚁呢，不光没死，在石板上照爬不误，跑得挺快。您说这林狠心呢，真是长了一身疙瘩肉，完全没大脑。旁边乡亲一看呢，嚯，这巴掌拍的小手个个通红。林狠心窝火呀，瞧着徐文长就吼：“有本事你来！”徐文长根本不搭理，头一扬：“还不是我看不起你。”我一个手指头就把这事儿办了，这道理我不解释您肯定明白，可林狠心呢白痴到了一定境界了，瞧着徐文长用一根手指头把蚂蚁碾死了，完全没想到，吃惊到无法形容的地步。嚯，头一局徐文长胜出，紧接着第二局在一片热烈的掌声当中，这拼杀开始了。这局比的是扔麦秆儿，徐文长一身轻松就走到麦秆堆旁边了，拿手一指：“林狠心呐，这你认得吧？沉吗？我想刚满月的孩子也能拿得起来吧？我呀也不欺负你。”说着，徐文长顺手抄起一把来，你听好了，这是一把麦秆儿，捋了捋，照着河对岸，啪就扔过去了。扔完了，接着跟着林狠心说：“瞧见了吗？恐怕你连一根都扔不过去。”这话给林狠心气的，随手就拿起一根麦秆来，使出浑身力气照着河对岸就扔过去了。这河面啊，大概是两丈来宽，说宽不宽，说窄可也不窄。您说这一根麦秆能有多沉呢？一点分量没有啊，能扔过去才怪呢。往多了说，这麦秆也就扔出半米去，飘飘悠悠的就落到河面上了。呼，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啊。这场比赛因为徐文长轻轻松松地胜出两局，整个场面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。林狠心是咬牙攥拳头，外带跺脚啊，眼瞧着最后一局就要开始了。为了出这口恶气，徐文长还特意走到林狠心跟前，小声念叨了几句：“我说林狠心呐，比赛你已经输了两局了，接下来这局你还参加吗？别为难啊，你可以选择自动退出。”林狠心这会儿脸红脖子粗，但凡没人看见，估计也得把徐文长吃了。一听这话，林狠心啪一下把刚才那石板给拍碎了：“我这么大的力气，我就不信我赢不了你。”林狠心突然发疯，给边上的乡亲吓了一跳，可徐文长倒是很镇静：“好啊， 你如果真是力大如牛的话，那你试试把你摇过来这艘船给摁到河底去。林狠心琢磨，这石板我都拍碎了，这事儿还难得倒我？好家伙，蹭一下就窜到船上去了，这儿踩踩那儿跺跺，累得跟傻小子似的，这船是纹丝没动啊。直到这会儿，乡亲们才知道徐文长头天晚上为什么叫他们准备一艘破船。就看徐文长身轻如燕，站在这艘破船上假装往下摁了摁。咱前边说了，这徐文长吩咐这帮乡亲把这船板呢翘起点来，他这会儿毛腰啊不是摁船，趁人不注意把这翘好的船板给挪开。就看这会儿水咕嘟咕嘟可就冒上来了，没多大一会儿功夫这船就沉了。整场比赛徐文长轻轻松松的就把林狠心给赢了。其实您说这哪是比力气，纯属是比脑子。林狠心一看，得了，愿赌服输吧，摇着他这船灰头土脸的跑了。打那以后再也没有欺负过林家庄的乡亲们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因为有你》，张和平作词，舒楠作曲，袁娅维演唱。 为什么总能感受生命旋律？为什么风霜雪月始终不语？为什么心中的戒备永远松一？为什么浩瀚疆域坚强无比？为什么面对艰险无所畏惧？为什么梦想颠得如此清晰？为什么初心不忘如此美丽？为什么青山绿水生生不息？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幸福中国一起走》，李静作词，阮凯作曲，张也演唱。 星星跟着月亮走，葵花跟着太阳走，我们跟着新时代，幸福美好一起走。彩虹跟着风雨走，白云跟着蓝天走，人心跟着共产党。 Oh,